你一定要把它保管好，千万不能跟外人说呀。把文件藏好了之后，你要马上转移，过些日子我们就回来了。说完了，就把两个小木箱交给了杨金花。杨金花听出来了，四女员的话很有分量啊。他接过小木箱，四女员，你放心，俺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一定保护好这些文件。从司令部出来之后，她趁着夜色和丈夫一块儿，两个人各背着一个小木箱，扛着锄头，摸着黑爬上了帽子山。她知道在这个山上有一个很隐蔽的山洞，就把文件埋好了，怕鬼子发现，还在上边撒了一些土。第二天天刚亮，鬼子就进村了。杨金花和乡亲们躲在离村子十里远的东山上，他们眼看着村里冒起了浓烟，知道鬼子放火烧村了。他心里惦记那些文件呢。哎，昨天夜里黑灯瞎火的回来的时候，走得挺急，也没有顾得上把洞口的鞋印给擦掉，这要是被鬼子发现了，那可就糟了。他越想越揪心，就悄悄地溜回了村口。他琢磨着怎么样才能顺利的上山呢。突然他想起了自己养的小猪，对，我偷偷的把这些猪轰出来做掩护，往山里边赶。刚走到半山腰，杨金花突然发现眼前有很多人影在晃动。他心想，糟了，碰上鬼子了，怎么办呢？他转身刚要跑，就在这时候，小猪突然一个接一个嗷嗷地叫起来，这叫声很快地惊动了鬼子。杨金花头也不回，一口气跑到落落山的山崖边上，眼看着鬼子就要追上来了。他心想，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说呀，怎么办呢？不如跳崖吧。他把心一横，俩眼一闭，跳下了山崖。可是没有想到，杨金花被山崖边上的一棵大树挂住了，他的手腕摔断了，浑身都是伤，但是他还活着。鬼子发现了杨金花，一看他没死，就把他从树上拽下来。你比什么得干活？杨金花没有言语，鬼子用枪托狠狠地打了他几下。你比八路军的有的，快快的！杨金花说，俺是白岭后山村的人，俺没有发现八路军，俺家的小猪丢了，俺是出来找小猪的，我一看你们追我，俺就害怕，一不留神就掉下去了。你比上山的路有的，说出来轻飘哒哒的给。杨金花心想，哦，感情他们迷路了，这就好办了，先把他们打发走了再说。哈哈，你们往南走，往右一拐就能下山了。鬼子真信了，按照他指的路一窝蜂的下山了。杨金花一看鬼子走远了，松了一口气。可是功夫不大，从后边 又撵上来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把他给认出来了。你跑什么呢？你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把你认出来。你不是南面沟村的妇救会主任吗？你是共产党员呢。杨金花一愣，他心想，哎呀，坏了，这两个人是叛徒啊，前几天见过他们。他没有说话，转身要跑，其中一个叛徒猛扑上来抓住他，就往山崖下边推呀。另一个人朝他是连连开枪，杨金花第二次掉下了山崖，他昏过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迷迷糊糊的。杨金花好像听见有人说话，娘，娘，你醒醒啊！他想回话，可是说不出来，又昏过去了。他昏迷了好几天，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躺在山洞里，司令部的江大夫正在给他治伤，他女儿在他旁边站着，一看他醒了，赶忙喊了一声，娘，您可醒了，都把俺急死了。杨金花忍着疼跟闺女说，孩子，你赶快找你爹去，让他去看看那两个小木箱子还在不在。他挣扎着想要坐起来，这时候丈夫和司令员进来了，身后边还跟着一位警卫员，他手里抱着两个小木箱。司令员快步走到杨金花的身边，握住了他的手，快走，你放心吧，你用生命保护的那些文件一样都没少，我代表组织感谢您呐。一听说小木箱还在，特别是亲眼看见了这两个小箱子，杨金花放心了，他笑着点了点头。1992年被革命奋斗了一生的杨金花去世了，虽然当年的小村子如今早已搬迁，但是有一座丰碑依然屹立在山中。 抗日英雄邓玉芬，演播刘钊， 为您讲述抗日英雄邓玉芬的故事。 邓玉芬1891年出生在密云县云蒙山的水泉峪村，后来嫁给了本县张家坟村的任宗武，婆家也是个贫穷的庄稼人，房无半间，地无一垄。可是邓玉芬是个倔强的姑娘，她坚信自己一定能撑起这个家，于是婚后她和丈夫借住在亲戚家里，靠租种地主的几亩地过日子，含辛茹苦先后养育了7个儿子。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之后，日本侵略者把邓玉芬的家乡强行划进了伪满洲国，为了糊口，他的家被迫搬到张家坟村东南角的猪头岭，靠开荒种地度日。眼瞅着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玉芬真是怒火满腔。虽然玉芬有着一腔热血和朴素的爱国情怀，可她一没文化，二手无缚鸡之力，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1940年，八路军第10团挺进密云的西部山区，开辟丰宁、滦平和密云抗日根据地。 朱头领来了八路军，玉芬真是高兴坏了。他每天如饥似渴地听八路军宣讲着抗日的道理，一字一句全都说到了他的心坎上，越听心里越亮堂。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受苦，更懂得了只有穷苦人拿起刀枪打鬼子，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才能真正挽救国家，拯救自己。转眼到了六月间，八路军第十团开始组建游击队，玉芬赶紧跟丈夫商量：宗婆，别人家有钱，他们出财力，咱们家没钱，但是有人呢，咱家出人力。打鬼子这事儿咱家可不能含糊，咱俩有七个儿子，让咱儿子打鬼子去。对，就这样，玉芬的大儿子永泉，二儿子永水就成了白河游击队的首批战士。三儿子永兴刚巧也因为受不了财主的欺压跑回家来了。玉芬知道游击队现在正缺人手，毫不犹豫的又把三儿子永兴送到了白河游击队。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实行三光政策，在猪头岭一带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玉芬响应党的号召，开展反无人区的斗争。在抗日战争的环境最残酷的时期，他把在外边扛活的四儿子和五儿子都找回来了，送他们参加了抗日自卫军的模范队。1941年的10月4日，伪满和伪华北10000多名日伪军联合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开始大面积的制造无人区。什么叫无人区啊？也就是不许居住、禁止劳作的地带称为无人区。伪满鬼子把东起半城子，西至渤海，南从北到玉，北至云营子，东西南北大约60公里的长城沿线地区都化为了无人区地带。居民们被鬼子的枪压着，背井离乡，通通被赶进指定的部落，并且规定在部落外不许住人，不许种地，否则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品就抢。1942年阳春3月，抗日政府发出了回山搞村耕的号召，玉芬和大家商量，最后决定重返无人区。玉芬让丈夫先回山里搭个窝棚，自己随后就到。可谁知丈夫走后没几天，玉芬就从无人区逃回来的乡亲们口中得知：玉芬呐、啊，你家宗武和老四老五在山上种地的时候，也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一股鬼子搞偷袭，你丈夫和老五当时因为反抗就被鬼子活活给捅死了，你们家的老四也被抓走了。什么？抓哪儿去了？听说所有抓去的人全部押送到鞍山去当苦力呢。玉芬听到这个消息真是五雷轰顶，父子三人死的死，抓的抓，作为妻子和母亲怎能不悲痛欲绝，怒火满腔啊。可是坚强的邓玉芬没有因此倒下，更不会屈服。虽然亲友们劝他不要再返无人区，那实在太危险，可是玉芬摇摇头，满含热泪地说：不，我就是要回家去，先人的子孙杀不绝斩不尽，咱们跟鬼子拼了。 玉芬又回到了猪头岭，挥起丈夫留下的镐头，没日没夜的开荒种地。国难当头，人命如蝼蚁，苦难的事情接二连三无情地发生在邓玉芬的身上。1942年的秋天，大儿子永泉在保卫盘山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1943年的夏天，被抓走的四儿子永和惨死在鞍山的监狱里。同年的秋天，二儿子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时因伤病恶化无药医治，也死在邓玉芬的怀里。面对一次次沉痛的打击，玉芬愣是一次次咬着牙挺过来了。但毕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呢，性格开朗的玉芬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但打那以后，玉芬样样活都抢在前面，做鞋做袜照料伤员从不犀利。他觉得越是这样忙活，他心里的痛苦却越能稍加减轻，并转化成一股新的。1944年的春天，日伪军为了肃清无人区的抗日力量，围住猪头岭一带，一连折腾了7天7夜。邓玉芬的小六儿子跑丢了，他背着刚满7岁的小儿子躲进一个隐蔽的山洞，不幸又再次降临在这位母亲身上。他眼睁睁地看着小儿子死在自己怀里，自己却无能为力。对于一位母亲，这是多么致命的打击呀！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中国人民长达8年的抗战终于胜利了。在抗日战争，邓玉芬舍家为国，亲人就这样离他而去，只剩下一位心灵千疮百孔的老妈妈。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平北英魂谱》，总策划黄克银，策划张树清、张坤、高文周，顾问郭强、李运哲。《平北英魂谱》由延庆区委宣传部、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这一时段的评书节目就先播放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我是从事京剧叶派小生艺术的演员叶绍兰。 出生于梨园世家的叶绍兰如今年事已高，然而从他的眉眼间的神采

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美国休斯公司高级工程师斯赖尔先生从小酷爱大自然，喜欢散步踏青。一个星期天，翻译许建国陪同斯赖尔先生爬山，两个人聊起了西昌卫星基地的艰苦环境。斯赖尔先生扔掉手中的草棍，顺势站了起来，再次凝望着山下的发射场，沉思片刻，然后说道：许先生，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许建国也站了起来说：讲吧，我相信你的真诚。斯赖尔深吸了一口空气，继续说道：我刚到这儿的时候，听到美国人有不少议论，他们说中国人待人诚恳真诚，也很细致周到啊，但就是生活条件太差了。听说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人已经在这山沟里生活了20年，我一直很难理解，这批了不起的中国人究竟是靠一种什么力量活过来的？而且他们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竟然能为你们国家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奇迹。该向这位美国朋友说什么呢？许建国有些为难了。一个生活在只有200年历史国度中的美国人，一下子能够理解5000年苦难历程的中华民族吗？许建国慢慢地抬起头，眼前落日辉煌，白云悠悠，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伸向天边。斯莱尔先生，您喜欢听故事吗？哦，当然喜欢了。那好，我给您讲个故事吧。许建国坐在地上，点燃一支烟，然后慢悠悠地说道：这是6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天，基地李福泽副司令得知，地方政府向国务院告了状，说他们基地某团在驻地打了沙枣树， 毁林30多平方公里。李副司令立刻打电话叫那位团长跑步到办公室。当团长讲明原因之后，李副司令当场落下了眼泪。为什么？原来这个团没有粮食吃，只有被迫去打沙枣叶来充饥啊。他们已经吃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沙枣叶了。第二天，李副司令员飞到北京，闯进了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家，几乎是流着泪哀求说，快给我们粮食吧，再不给我们粮食，我们几千名火箭将士就要活活饿死了。我们的总理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也对各军区的头头说，火箭部队没有粮食吃了，正在戈壁滩上饿着肚子发射火箭，请你们各军区支援点粮食，就算我这个总理求你们了。很快，一列满载各大军区支援粮食的火车开进了戈壁滩。可是当炊事班的战士们打开粮袋和菜捆的时候，发现里面夹着许多粮票和字条，而其中有一张字条是一位小学生写的。这位小学生在字条上这样写道，发射火箭的叔叔阿姨们，听说你们没有粮食吃，我把上学吃早餐省下来的2两粮票献给你们，请你们收下。许建国后来说，当他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斯赖尔的眼睛潮湿了，他坐在地上仰望天空，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几天以后，斯赖尔先生要回美国了，在机场送行的时候，斯赖尔双手握着许建国的手说，许先生，你讲的那个故事我想了很久很久，他让我开始理解中国和中国的航天了。我要把你这个故事带回美国去，告诉我那些美国朋友，中国航天是怎样从昨天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许先生，谢谢你的故事。在登机挥别的一瞬间，许建国看见斯赖尔先生的双眼涌动着复杂的泪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美国卫星自2月12号雨夜进了中国卫星测试厂房以后，厂房的大门从此对中方紧紧地关闭了。卫星技术属于高技术，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卫星技术泄露和他人的窃取，特派出18名经过政府安全规程训练过的保安人员，同时还携带有现代的电子仪器监视设备，将亚洲一号卫星置于24小时的监视控制之中。按照中美两国政府共同签订的协议规定，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保留监督休斯公司与长城公司计划的执行情况的权利，对所有设备和技术资料的接触将由经过美利坚合众国安全规程训练的美方人员24小时控制，在发射准备、卫星运输、对接与分离、测试检查、卫星发射以及设备返回美利坚合众国的整个过程中的接触均由此类人员控制。该协议还规定，所有人员无论是美方还是中方，在执行发射有关的勤务时均需醒目地佩戴身份证， 进入置放设备和技术资料的设施，或航天器和发动机组装测试储存厂房，需持有载明此项工作任务的出入证，且尽可能限制在美方人员范围中。非美方人员在任何时候均需经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安全规程训练的美方人员陪同。因此，卫星测试厂房自美方接管之日起，非美方人员不管是谁，一律不得靠近卫星测试厂房。为了提醒中方注意，美国安全警官们还在卫星测试厂房的门上、窗户上张贴了许多安民告示。告示的内容是这样的：请尊重美国人的权利。中国朋友，这可不是开玩笑。中国朋友，请保护美国的技术。并且在一个偌大的集装箱上还贴有一幅耐人寻味的漫画，画面是一张国际象棋棋盘，棋盘的一端是苏联国旗，另一端是美国的星条旗，两端旗帜数目相当，而在棋盘的界合处则用英语写着一行字，翻译成汉语呢，就是我们面临挑战。有一次，美方安全警官贴错了安民告示，把中方人员可以进出的大门给封死了。结果，中方一位工作人员深夜下班的时候出不了门，害得他在那里冻了一个多小时。本来，中方人员也可以推门而出，但考虑到美方的规定，还是打电话通告了美方有关部门。征得美方同意之后才推开被封的门。当然，美方出于工作的考虑，也发给中方指挥员三个可以进卫星测试厂房的特别通行证，但是中方人员每次进去的时候必须有美方的安全警官的陪同。因此，卫星发射基地的有关人开玩笑说，看来美国人在这儿是没有后门可开了，你们就是提上红塔山五粮液恐怕也不顶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不少人都这样对我说，是啊，美国人恪尽职守，非常敬业，他们不光会玩，也特别能干，每天早上五点就从西昌大宾馆坐100多里的车去发射场干活，一直干到下午五点，连中午也不休息。他们干起工作来不仅效率高，而且还不怕吃苦。比如监护卫星测试厂房的安全警官都是三班倒，晚上值班的时候他们一点儿也不讲究，大衣一裹躺在地板就睡。在美方的安全警官中有一位女安全警官，名叫玛格丽特，是一位性格活泼开朗、天性好玩的西方女性。她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自然风光，热爱发射场附近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她特别喜欢摄影，几乎是看见什么就拍什么，碰见什么就拍什么。大山大水要拍，小花小草要拍，蓝天白云要拍，山寨村落要拍，甚至连小鸡、小鹅、小猫、小兔以及地上的蚂蚁也要拍。他告诉我，他到西昌发射场之后已经拍了19个胶卷了。有一次，玛格丽特看见一位年轻的中方翻译胸前别有一枚中国航天的纪念章，他很想要来做纪念，年轻的翻译便摘下来送给他。于是有人便对他开玩笑说，玛格丽特小姐，我们的中国小伙子送你一枚纪念章，你又回送给他什么礼物呢？玛格丽特大大方方地走过去，搂住青年翻译的脖子，对准他的额头便是一个甜甜的吻。结果年轻的翻译闹了个大红脸，他却咯咯地大笑起来，哈，我的孩子和他的年纪差不多，今年大学都要毕业了。 本来天性好玩的玛格丽特很想去西昌市里玩一趟，但是为了坚守工作岗位，他从来没有去过一次。尤其是每轮到他值班的时候，态度相当严肃认真，一张本来充满温情的脸上，你几乎见不到他半点女性的温柔。据说有一次，基地副指挥长胡世祥去卫星测试厂房，故意对玛格丽特开玩笑说，玛格丽特小姐，这本是我管辖的厂房，今天我就不用你陪了，我自己进去行吗？玛格丽特马上一脸严肃，不行，尊敬的胡先生，很抱歉，我得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本是中国的卫星测试厂房，中国人不能进，反而得让美国人控制，让一些中方人员有些想法。有人说，这是中国的卫星测试厂房，凭什么要把钥匙全部交给美国人呢？甚至还有人说，让美国人控制中国卫星测试厂房，我看呐，这是出卖国家主权。对此，上官世盘解释说，美国卫星运到西昌之后，好比一位黄花姑娘要在你的房里借住上几个晚上，意思就是叫你的主人不要动手动脚。既然如此，我们干脆把卫星测试厂房全部交给美国人去管理，这样我们既省得嫌疑，又让美国人放心。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人对这位黄花闺女确实没有动手动脚。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之后，孙家栋和上官世盘去美国，美国国防部代表说，中国认真遵守了安全协议备忘录，事实证明中国人是可信的，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正如中国人自己所说的一样，中国没有想通过商业活动来获取对方技术秘密的行动。当然，中国也采取了对等政策，你不要我进入你的卫星测试厂房，我也不让你进入我的火箭测试大厅，我看不到你的卫星，你也别想看到我的火箭。而且在发射场附近，中方对美方还有许多限制区域，一旦美方人员进入限制区域，立刻就会遭到制止。如果美方人员因为工作需要进入某地，中方同样也会有人陪同。正如一位中方人员所说，在生活上我们要像朋友一样对待他们，但是在技术问题上，我们又必须像对手一样防范他们。中美双方都要相互防范，但是又必须在一起，这就使得中国舰和美国星的联试工作相当的艰难。比如卫星的操作地点在中方的工作间，操作设备也是中方的设备，但是卫星的操作手却是美方休斯公司的人员，而美方的操作手对中方的设备不熟悉，别说是排除故障，连起码的操作都不会。怎么办呢？中方操作手就先教美方操作手如何操作使用设备，然后再撤出工作间，在另一间房间里等着。如果遇到设备出现故障或美方操作有误的时候，再叫上翻译一起进去排除或指点。尽管如此，依然是矛盾重重。有一次，中美进行星舰合练，我走进地下指挥所，亲眼看到了合练的艰难。卫星信号台是发射中的一个较关键的岗位，按照中美联合操作程序规定，发射前卫星信号台只需完成两个动作，一个是与火箭连接脐带电缆脱落，另一个是发射前负七分钟向中方给出一个正常或不正常的信号。完成这两个动作，就操作本身而言并不复杂， 但是由于中美双方的设备差异较大，操作手段截然不同。致使那天美方操作手的操作连连失误，让核练折腾了好几次。出于好奇，经过协调，征得美方同意，我换上白大褂进了置放卫星信号台的工作间。原来这个位置本属于中方的一位年轻女技术员，现在却腾让给了两位美国朋友，而这位女技术员只能傻乎乎地守候在另一个房间里。女技术员悄悄告诉我，我已经教了他们一个星期了，可是他们还是容易出错，要么把设备鼓捣出了毛病，要么搬错了开关。没问题的时候不让我进卫星工作间，等有了问题又让我进去，从早到晚我就这么傻乎乎地守在这儿，说有事儿，有时候一天下来连工作间的门都没有进一下，说没事儿，我又一步也不能离开。我曾多次提出能不能够让我和翻译坐在美国人旁边，一旦有了问题能及时解决，但是美方怕泄露技术秘密，死活就是不同意。本来过去每次发射都是我主管这台设备，这次我却成了陪衬人员，说没参加亚洲一号卫星发射任务吧，我每天都坐在这儿；说参加了吧，到时候连开关都摸不上一下，哎，你说这多憋气呀。听完了这位女技术人员的话，我在想，这到底算不算是另一种牺牲呢？ 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美国位于西半球，中国位于东半球。中国的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美国的月亮也该冒出来了。一句话，中国就是中国，美国就是美国。虽说同是发射卫星，却各有各自的观念，各有各的习惯，各有各的标准，各有各的干法。西昌卫星基地此前成功的发射五颗同步卫星，但并非所有的做法都是国际标准，有的甚至用了土办法也照样完成任务。但是美国人来了，过去的干法不行了，一切得按照国际标准来。这对长期封闭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于被狠狠地抽了一鞭子。发射站副站长唐先明说，美国人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对我们是一种苛刻，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发现有一点问题就会立即打电话来要求及时解决。于是为了保证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我们向全体官兵发出号召，这50天我们要当阵地一样死守。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中美双方在卫星发射的过程当中还存在哪些矛盾？最终又是如何解决的？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我您知识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 德善摇来， 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允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宝玉跟随父亲游园到了正殿，因为这里修得太豪华了，宝玉一时没想出家具，众人也没想出好词儿。贾政给儿子留作业，叫他明天写好交上来。就这样，众人又往别地方观看。大观园的景色太多太美了，说书啊都形容不出来了。后文书元春游大观园，我再领您观景。咱们再说贾政游园结束，出了大观园，和众人拱手告别。宝玉不见他父亲有什么吩咐，他还琢磨园子里的景色，便没有离去，一直跟在贾政后边。到了书房，贾政坐下，才发现儿子在旁边站着呢。你还不回去，难道没逛够吗？这么大半天了，老太太一定挂着你，快到老太太那去，白疼你了。是。宝玉退了出来，你别看贾政板着脸孔训儿子，心里挺高兴。再说宝玉来到院外，就看跟着贾政的几个年轻家人呼啦就把他围上了，拦腰抱住啊。这个说，二爷你真有本事啊，二爷刚才老太太打发人出来问好几回了，我们说老爷今天高兴，不然呢，老太太准得把你叫走，你就没机会施展才华了。嘿，方才他们都说了，你呀提的匾额，提的诗句，比那帮老头子都强，今天得了头彩，该赏赏我们了。您听，贾府那么大规矩，可在宝玉跟前随随便便，可见宝玉平时对下人多亲近，平易近人。您还记得周瑞媳妇对刘姥姥说凤姐的话吗？说凤姐都好，就是对下人太严。宝玉正相反，和底下人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好。宝玉一看大家跟他要赏钱，也笑了，每人给你们一吊钱。这些人不干，谁没见过一吊钱呢？不行不行，还是把这荷包赏给我吧。这个上去要解荷包，那个解装扇子扇囊，那个拿玉佩，那个拿玉环。一会儿的功夫，再看宝玉身上佩戴的除了通灵宝玉以外，别的都拿走了。然后起哄说，来，咱们把二爷送进去吧。一下子把宝玉抱起来，围着团团转，送到贾母院子的二门前。这阵贾母早已派人看了好几次，那些奶妈丫鬟见宝玉来了，急忙围上来，有人往里边送信儿。家人们赶紧散去，宝玉跟着丫鬟老妈子来到了上房，给贾母见礼。贾母一看他儿子没有难为他孙子，心里很高兴，叫袭人 给宝玉倒茶，老太太突然发现宝玉身边的配件一样都没了，便笑着问：你带的东西都哪去了？准是又被那些人给要走了。你呀，正好林黛玉也在这儿，一听这话，她几步就来到宝玉近前看了看，果然除了脖子上挂着通灵宝玉，其他东西都没了。黛玉立刻想起来她送给宝玉的荷包，忙问：我给你的荷包呢？你也给他们了？明天再也别想要我的东西了。说着赌气回屋了。他把前几天给宝玉做那香囊拿出来，才做了一半就要用剪子剪，宝玉一看黛玉生气着急了，急忙尾随身后跟了过来，一看动手要绞香囊，伸手去抢，来不及了，咔嚓一剪子把这绣好的香囊剪个大口子。宝玉心疼坏了，因为前些日子见过这个香囊，虽然没做完，却看得出来十分精巧，费了很多功夫，今天无缘无故给搅坏了，是又可惜又可气。你也太任性了，你的香囊我没给别人，在这儿呢。说着宝玉把自己衣服领子解开，从里边贴身地方把黛玉给他的荷包解了下来递了过去。你瞧瞧这什么，我哪回把你的东西给人了？你看看。林黛玉一看，哟，不好意思了，一看自己赠的荷包，宝玉带在里边是怕人拿去，如此珍重，不由得后悔了，错怪宝玉。方才我不问青红皂白就捡了香囊，他又羞又愧，低下头。宝玉说：你也不用搅，我知道你是懒得给我做东西，我连这个荷包也不要了，都给你。啪，把荷包扔在黛玉的怀中，转身就走。黛玉一看越发生气，一边哭一边拿起荷包又要捡。宝玉一看黛玉还要把这个荷包捡碎，又跑回来急忙拦住：行了，好妹妹，你饶了他吧。黛玉气得把剪子一摔，一边擦眼泪一边说：你不用跟我好一阵子打一阵子的，要生我的气，从今儿个咱们就谁也甭理谁，只当不认识。说着赌气上了床，脸朝里倒下，用手帕擦眼泪。你看那宝玉经常犯小孩脾气，可是在黛玉眼前他可真成了大哥哥了。看黛玉生气，急忙上前哄：妹妹长妹妹短，一个劲儿赔不是，我错了还不行吗？都怪我，你别生气了。黛玉让宝玉缠不过，只得坐起来：看你的意思是不叫我安生，那好，我躲你一会儿。说着耍小脾气就要走，宝玉笑了：你走，你上哪儿啊？你上哪儿我跟你上哪儿。一边说着把荷包拿起来又带在身上。黛玉心里高兴，表面上假装生气：哼，刚才你说不要，这会儿怎么又带上了，真是没羞没臊。说着扑哧一笑，满天云彩全散了。宝玉心里也高兴：好妹妹，明儿个再替我做个香袋，那得看我高兴不高兴，高兴了我做，不高兴就不给你做，哪能呢？妹妹见着我就高兴了。俩人一边说一边出了屋门，到王夫人的上房。巧得很，凤姐儿、宝钗也在这儿，王夫人这里非常热闹。怎么，原来贾强从姑苏啊买回来12个女孩，还有行头什么的，行头啊就是演出用的戏装，又请来教习，就是老师，把这些人安排在梨香院里，由教习教这12个女孩演戏。 前文我说过，梨香院是薛姨妈一家在那住，因为修大观园，把梨香院和宁府的惠芳园呢一块儿全划在省亲别墅里了。薛姨妈一家呢也早搬到另一处幽静的房子去住，把梨香院腾出来。贾赦、贾政就让贾强管理梨香院，这些人每天的花费和账目由他支配。另外府里早年就有演过戏的老妇人，现在年纪大了，又把他们找来帮助贾强料理此事。贾强又要了十几个婆子给这些女孩当干娘照顾他们。就在这阵儿，老仆人林之孝的媳妇来回王夫人，太太，我们请来了十个小尼姑，十个小道姑，连新做的20份僧袍道袍都有了。那位说了，请尼姑道姑干什么呢？您想啊，大观园有吃的喝的玩的乐的，那边有唱戏的，这边有出家修行的，得有庙宇，有庙宇就得有尼姑道姑，有尼姑道姑就得学念经。林之孝媳妇接着说，有件事情我得跟太太您说，有一个带法修行的姑娘是苏州人士，祖上也是读书官宦人家，这位姑娘自小多病，买了许多穷人家的闺女当替身，舍得庙里都不中用，最后还是这姑娘亲自入空门，这病才好了。现在带法修行，今年18岁，法名妙玉。妙玉的父母双亡，身边只有两个老妈子一个小丫头服侍。这个姑娘又通文墨和经文，模样又好，她知道京都有观音遗迹和古代真传佛经，所以去年随她师父来到了京城，先住在西直门外一个牟尼院里。她师父去年冬天也圆寂了，妙玉本打算扶灵回乡，可是她师父临终遗言让他就在京都修行，不宜回乡，所以就没回去。要是把妙玉能接来可太好了。王夫人说，就把他接来吧，我们请过了。可他说，侯门公府已是压人，我是不去的。啊，王夫人笑了，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是有架子。这么办吧，我下个帖子请请他。好，林之孝媳妇答应了，出来叫管文笔的先生写了请帖去请妙玉，第二天又派人备车轿去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大观园的工程，土木建筑是完了，还有细活呢，裱糊纱绫啊，金银器皿呐、还有摆设呀，什么买些鸟啊，买些水草啊，这边还挺忙。就这样一个夏天又一个秋天，不但王熙凤忙，连王夫人都天天跟着忙乱，直到10月底才一切就绪。各处监管的都交清了账目，各处古董玩器都已陈设齐备，采办鸟雀等动物，从仙鹤孔雀到鹿兔鸡鹅野鸭子等等全都买齐了，交到园子里景点去饲养。贾强那边也排练出20出小戏儿，小尼姑小道姑也学会了念几卷经文，贾政这才松了口气，恐怕还有万一想不到的地方。又请他的母亲贾母来到园子，各处细细斟酌点缀方，觉得再没有一点纰漏不当的地方，这才摘选良辰吉日给皇上上本，就是递正式奏折。什么奏折啊？前文我说过，皇上开天恩，允许后宫的嫔妃娘娘回家探亲，到娘家看望父母，但有一样，得皇上御笔亲自朱批。 老贾家奏折递上来了。没过多久，皇上准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佳节恩准贾妃省亲。贾府领了这道恩旨，更是昼夜不闲呐。就是这年的过年也没好好过，上一年忙活秦可卿的丧事，这一年又是准备省亲，眨眼间元宵节就快到了。自正月初八起，就有太监出宫来到贾府勘察地界方位，什么地方更衣，什么地方闲坐，哪个地方受礼，哪个地方开宴，又在什么地方歇息。又有巡查地方的总理官房太监带了许多小太监出来各处设官房，党帷幕就是布帷子。你看贾府为了迎接元春省亲那么忙活呀，宫里的太监也不闲着，拉上布帷子为的是挡住不让老百姓看呢。太监又指示贾府人员在什么地方进，什么时候退，什么地方下跪，哪个地方进膳，哪个地方回奏启事，种种礼节繁琐之极呀。外边又有工部官员和武城兵备道派人打扫街道，轰赶闲人，假设等监督工匠扎花灯烟火之类。到了正月十四这天都安排好了，这一宿和府上下谁也没睡觉，有的高兴，有的激动，请想谁家要出个娘娘是何等殊荣，这是祖坟冒青气呀，那叫皇亲国戚。贾母和王夫人心里惦着元春，恨不能一下子祖孙母女见面。到了十五这天刚交五谷，天快亮的时候，贾母就起来了，一想久别的大孙女回来了，又高兴又难过，老太太格外精神。凡是有爵位的一律按品级服饰穿戴起来，园子各处帐舞盘龙，莲飞彩凤，金银幻彩，珠宝争辉呀。这么多人静悄悄，连一点咳嗽声音都没有，就是掉下地下一根针都能听见。再看贾赦、贾政等人早已穿好官服，贾赦领人在宁荣街西街口那等候，就是在牌坊那儿。贾母带着女眷在荣府大门外都肃立静候，街头巷口全被布围子挡住了。等啊等，一等没动静，二等没动静，那贾母啊腿都突突突直哆嗦，那么大岁数他就往门口一站受得了吗？忽然一个太监骑着高头大马缓缓过来，嘚踏嘚踏，贾母急忙过去迎接。那位说：“王熙凤呢？王氏呢？”哎，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到这阵儿就得贾母出头了。别忘了贾母的丈夫老郭公过去之后，贾母是受过皇封的夫人呢。他向太监打听贵妃什么时候到啊，太监说：“老太太，嘿嘿，还早呢，贵妃下午一点一刻就要把晚膳提前用过了，因为两点半还要到大佛堂拜佛，五点一刻到乾清宫领圣上盛宴看灯，然后才请旨出宫。哎呀，恐怕得到晚上八点才能起驾呢。”贾母一听啊，哎呦，差点没坐下，心想这不早呢吗？现在什么时候？拿钟表说上午九点，要等到晚上八点。凤姐说：“哎呀，我的妈呀！既然这样，老太太、太太，你们先请回房歇着吧，等什么时候贵妃到了再接驾不迟。”贾母点头，心想：“我也站不住了。”就这样大家回房休息，外边事儿由凤姐照料， 又命人领着太监们找地方吃酒，这边招待不提，贵妃白天不能来，得夜间来看夜景，准备蜡烛吧，赶紧叫人把蜡烛一担一担的往里挑啊，各处点灯。大家一阵忙活把灯点上了，就听外马蹄声急，接着有十几个太监气喘吁吁的跑来拍着手，吃饭的几个太监就明白了，来了来了，快接奉驾。于是各按方位站好，假设假正，领着全族子侄在西街口外迎接，贾母领着全族女眷在荣府大门外迎接。大门悬灯，二门结彩，门前通亮通亮的，此时一点动静没有。又等了好长时间，才看见穿着红衣裳的太监骑着马缓缓过来，来到西口牌坊前下了马，吹手面向西站着，有人把马接过来带到布围子外边，一会儿又是一对儿一对儿的，来了十几对儿。这时候隐隐约约就听见了十分悦耳的戏乐之声，都是用丝竹管弦演奏出来的，嘚儿啦嘚儿啦，好听啊！哎呀，很有气派，一对对的宫女，一个个的太监，衣冠整齐，缓缓列队而来。就看一对对有龙凤图案的后妃仪仗，什么旌旗羽扇，还有金丝提炉分着玉香，紧接着有一把曲柄的七凤金黄伞盖，这是干什么用的？是供奉着贵妃娘娘用的官袍带履。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珠绢帕漱口鱼拂尘等物一对对过完，后边才是八个太监抬着一秤金顶鹅黄绣凤鸾轿缓缓而来，轿里坐的正是贾元春、贾贵妃。贾母急忙带人在路旁跪倒，迎接娘娘千岁千千岁。这时跑过来几个太监，娘娘有旨，请史太君等人免礼平身，然后把贾母、邢夫人、王夫人扶起来，大轿抬进了大门，进了一门往东去，到一所院落门前，有手拿拂尘的太监跪请娘娘下轿更衣。于是抬轿进门，太监们散去，只有宫中的女官什么昭容啊、彩嫔啊等带着贾元春娘娘下了轿。只见院内各色花灯灿烂，全是纱绫扎成的，非常精致，上边有一面带横匾的灯，写着体仁慕德四个字。元妃入室更衣，这么多年她能回娘家看一看，万分激动，恨不能和自己的母亲祖母说说话，但是不行啊，得按规矩走，更完衣出来上轿往北走，进了园子。元春往左右看了看，只见园子里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戏乐声喧。贾妃在轿子里看见园子内外到处是花团锦簇，不由得默默叹息，哎，真不该如此奢华浪费。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搞对象谈恋爱是咱们青年人生活中一件大事， 哎， 所以要研究。 嗯， 如果搞不好啊，就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幸福啊。你比如说吧，两个人定好约会了， 嗯， 星期六晚上7点在北海前门售票处见面。 好， 每次定约会啊，

故事酒吧， 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九点。 相聚悲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九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秋兰听从江沃的安排，主动和苏峰塔说话，并骗他自己是他曾经的邻居，现在在张盼宇家做护工，还邀请苏峰塔进去探望张盼宇。苏峰塔终于抑制不住想见到张盼宇的冲动，跟随秋兰进入了房间，却被随后而来的红耶逮了个正着。事态危急，不容苏峰塔细思量，外边真的传来了警笛声。苏峰塔猛地一睁，衣襟撕裂，他冲了出去。他对这一带地形颇为熟悉，出门后即往右转，快步到了巷子里，回头一看，秋兰居然跟了过来。秋兰边跑边说，是210巡逻车。苏峰塔钻进巷子深处，绕过一片破败的房舍，转到了实名街上。这条街全是做小生意的，人车混行，苏峰塔夹杂在其中，秋兰却一直在他身后跟着。苏峰塔停下来喘了口气，扭脸看着秋兰，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因为你，我现在有嘴说不清，红爷本来就看我不顺眼，现在我已经是个贼了。苏峰塔有些难堪，秋兰指着前面的凉茶摊说，先去那边歇会儿。两人找了个角落坐下，秋兰叫了两杯茶和一盘果仁。苏峰塔说，你还是回家吧， 我在这边没有家。 你不是说你家在南花街吗？苏峰塔看着秋兰，爸爸妈妈和我哥住在一起，我跟嫂子关系糟糕，回去了不光影响自己的心情，还拖累爸妈。苏峰塔喝了口茶， 那你有什么打算？本来就想在穆先生家做护理，过了这段时间就去给朋友的医药公司帮忙，现在医药公司还没开业， 这边的工作也丢了。秋兰叹口气，往后不知道会怎么样。要是红爷铁了心想整死我，对警察乱说一气，我准备好果子吃。苏风塔沉默了，秋兰直视着苏风塔，反正我成了你的同伙，你说怎么办？苏风塔有些慌乱，避开了秋兰的目光。这不是讹上了吗？苏风塔轻声说，你先找个宾馆住下吧。还敢住宾馆？秋兰又气又怨，成心让警察逮我是吧？没那么严重。苏风塔看着凉棚一侧的花盆，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豁出去赌一把？秋兰竖起柳叶眉，也不是，告诉你啊，我要是被抓了你也跑不了，不用警察审问，我马上把你供出来。苏风塔笑了一下，你反应过度了。你觉得我很可笑吗？秋兰站起身，还是你觉得我不敢把你供出来？苏风塔抬脸看了看秋兰，他有点猜不透这个女人，看来这女人真的吓坏了，万一她犯了歇斯底里症跑到警察跟前，会影响大局的。你先坐下吧，别让人注意到。苏风塔轻声说。秋兰往旁边扫了两眼，已有查克的视线飘了过来。秋兰慢慢坐下，苏风塔开始安抚秋兰，今天的事责任在我，我向你道歉，一句道歉就完了。可我能力有限，实在没办法帮你找工作。苏风塔一脸愧疚，总能找个地方让我落脚吧。秋兰的语气咄咄逼人，苏风塔自知理亏，欠了人家就该还，可是他拿什么还？苏风塔说，你刚才说有个医药公司请你去，告诉你了吗？还没开业。秋兰不耐烦地说，还要多久？秋兰想了想说，差不多还得两个月。那你先到我家躲几天。 你家？ 秋兰做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苏风塔连忙解释， 啊，我到外边随便找个地方，你一个人住在我家。不过我得提醒你，家里的地方虽然够大，可是很破，已经空了好多年，我搬回来也没住多久，乱七八糟的。 秋兰笑了一声，哼，听起来像是狗窝。奇怪的是这句话并不刺耳，秋兰的语气有一种好奇与天真的意味。 哦，是狗窝。 苏风塔跟着笑了笑，我奶奶说过，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你奶奶是哲学家？ 两人忽然沉默了，有些尴尬地坐了一会儿，喝了几口凉茶，盘子里的果仁没人动。苏风塔站起身给服务员结了账，低头往前走去，秋兰默默跟在身后。苏风塔一路上很小心，尽量选择僻静处走走停停。秋兰揣测苏风塔的心态，估计是因为第一次带女人回家，不想让街坊看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议论。苏家老院比秋兰想象的要好一些，所谓的好是空间够大，环境够幽静。他原本设想的是一处破落的小院，房屋歪歪扭扭，到处散发着酸臭味。 你家修整过？ 秋兰说， 嗯，前不久一个朋友帮了忙。 苏风塔推开主屋的门，秋兰没听江沃说这些细节，他跟着苏风塔走进屋子，被昏暗的光线笼罩了。秋兰坐在沙发上，沙发里的弹簧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秋兰环视客厅，苏风塔站在窗前，窗帘拉开一半，窗下有个盆景，约有半人多高。苏风塔说， 吃饭就去街角买，最好别让邻居看到。 家里不能自己开火吗？秋兰扭头问。苏风塔避开了他的视线， 自己做饭不方便。 你觉得我不是做饭的那种女人对吗？秋兰注视着苏风塔。苏风塔低下头， 你休息吧，我 我走了。哎，你不带我参观一下？秋兰问。好吧。两人一走出屋子，那只猫便迎了上来。 呀，你还养了猫啊？ 秋兰有些惊喜。等一会儿我把猫带走，不影响你。 留下吧，我喜欢猫。 秋兰蹲下来抚着猫背。这猫太老了，没精神了。苏风塔说。 你真有意思。 秋兰笑了笑， 又不是给猫找对象，还管年龄。 苏风塔又没话了。此时夕阳漫天，正是最美的时光，院子里弥漫着淡淡的草木香气，一群鸟飞过头顶，留下一串清脆的鸣声。两人踏着晚霞踱步，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秋兰似乎没有克制住好奇心，忍不住问道， 你和他认识了很久吗？ 苏风坦怔了一下，明白秋兰问的是张盼宇。他用平淡的语气说，只是一起上过学。 很好的朋友？ 算不上。 哦。 秋兰抬脸看了看苏风塔，苏风塔的脸颊一半映着夕阳，一半衬托着薄暮，眼神虚无缥缈。苏风塔侧过脸看了秋兰一眼，秋兰的眸子里映着晚霞，不远处小树的叶片闪动着金色光泽，发出轻柔的刷刷声，屋檐前洒着一片朦胧光辉。 家里就是这个情况，苏风塔说，我该走了。 秋兰没再说什么。苏风塔走了两步回头问， 你确定要住在这个院子里？ 你反悔了？ 秋兰问。 我以为一般女人在陌生地方会害怕，而且这院子一个人住有点大。 秋兰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神情， 你该不是想留下来吧？ 不是。 苏风塔往后退缩一下，脚步踉跄。 再见。 等等， 秋兰唤住他。 风哥，你得每天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什么事你得照应一下。 那我中午过来， 顺便带点吃的。我是你的同伙，你得负责饮食。 秋兰一副赖上你的姿态。 还要买几件衣服，我不能天天穿着同一件。 苏风塔想了想说， 我不懂女人的衣服，过几天你找机会自己出去买。 行吧。 苏风塔转身出了院门，秋兰在院里站了许久，环顾四周。她忘了问那只猫叫什么名字，其实无所谓。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秋兰蹲下来陪着老猫玩了一会儿，老猫提不起劲头，一副索然无味的神态。秋兰并不惧怕陌生空旷的院子，他本人是跆拳道黑带三段，级别虽不算高，足以对付普通歹徒。至于胆子，在医学院便打下了坚实基础，什么样的死尸没见过。秋兰回到主屋，在厨房找了些吃的喂给老猫。老猫的胃口不太好，秋兰检查了一下，认为猫有肠胃炎，明天得给猫买点药。晚上秋兰给江沃打电话汇报工作。 院长，你的判断完全正确，今天我有意让苏风塔进门，果然红爷冲进来截杀，我正好有理由跟着苏风塔回家。 江沃语气淡然， 你已经接近了苏风塔，就按计划进行，牢牢盯住苏风塔，把他控制在视野范围内，我这边要办事儿，不希望苏风塔干扰。 好的。 另外你要注意一下他家里的角角落落有没有藏着什么特别的东西， 这才是江沃的目的。 苏风塔怎么会留下东西让我找？ 秋兰表示怀疑。 有些东西 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就看你的运气了。我会留意的。我不相信苏风塔是铁板一块，他是人，不是机器，也有七情六欲。现在有个鲜活的女人送上门，他不可能不动心。只要有一丝偏移，你就要抓住机会，懂吗？秋兰低声说，懂了。江沃仍是公事公办的腔调，男人的本性不过如此，白捡的便宜没人肯放过，何况他寂寞了这么多年。而你的身材容貌很有吸引力，你要发挥自己的魅力，能把那么一只江虫融化，那才是真本事。秋兰无言以对。那就这样吧，江沃准备挂电话。你不觉得太顺利了吗？秋兰忽然问道。什么意思？如果像你说的，苏风塔不可小视，我怎么能轻易接近他？他又怎么能放心把我留在家里？江沃沉吟着说道。那是因为他本性对女人有同情心。也许吧。秋兰欲言又止。你想说什么？可能他根本就没把我当一回事儿。哦？他不在乎我待在他家，因为我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威胁。秋兰叹了口气说，也许他早把我看透了，你觉得呢？ 没那么可怕。 江沃笑一笑， 再说你管他怎么想，重要的是你已经住在他家，我的目的达到了。好好睡一觉吧。 江沃挂断了电话。秋兰在苏家老院度过了第一个晚上，晚上睡得不踏实，毕竟在陌生地方，需要适应这里的氛围。好在苏风塔把卧室整理得极干净，不像某些单身汉家里臭烘烘的，到处都是乱七八糟。而且秋兰可以肯定，她的确是多年来唯一进入苏风塔世界的女人，张盼宇除外。张盼宇一直就在苏风塔心里。张盼宇的存在其实是一种幻象，而秋兰走进的这个世界则是苏风塔的现实生活。在这寂静的夜里，秋兰蜷伏在苏风塔的气息中，每当她坠入梦境，便看到苏风塔站在张盼宇的病床前，静静凝视着沉睡的女人。苏风塔周身有一圈迷离的微光，仿佛无数萤火虫绕着她飞翔。秋兰不断地惊醒，醒来时感到嘴巴里有一丝苦涩，她发觉自己竟然有点嫉妒，因为她知道永远不可能有哪个男人能够用那样的眼神凝望她，而又怕打扰她。那可能就是真爱吧。第二天一大早，秋兰开始搜寻整个屋子，她不清楚要找什么，江沃也没告诉她具体任务，也许江沃自己都无法确定。江沃和苏风塔都不知道的东西，秋兰却在寻找，这更像是他自己的期盼。耗费了一上午的时光，秋兰一无所获，他准备扩大搜索范围。看看时间，估计苏风塔快来了。秋兰拿出手机拨打苏风塔的手机号，让他去给猫买点药。为了拖延时间，秋兰故意说了个不存在的药名。他在苏家继续搜寻，一个多钟头后，苏风塔打来电话，说他跑了几家宠物医院，都没有那种药。秋兰又报了个药名，让苏风塔去买。这时秋兰已经没有力气了，将近六个小时连轴转，到头来却是白忙。这让秋兰产生了挫败感，也许江沃苦苦寻觅的东西并不存在，可他自己却难以释怀，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宝贝让江沃魂牵梦萦。苏风塔终于到家了，带了盒饭，秋兰这才感觉饿坏了，坐在一旁吃了起来。苏风塔把买来的药片碾成粉末，拌到猫食里。它叫什么名字？秋兰问。尽管很饿，它的吃相依然优雅。虎皮。苏风塔抚着猫背，老猫趴在碟子前慢吞吞地舔食。虎皮不光有肠胃炎，还有其他毛病，秋 秋兰说， 而且 什么？ 他的生命正走向尽头。 秋兰的语气有些难过。苏风塔仍然扶着猫背，良久他瞥了秋兰一眼。 你是个善良人。 秋兰继续吃饭，他喝了一口水说，猫的基因与人的基因只差5%。 是吗？ 苏凤塔坐到旁边的椅子上。 难怪猫和人这么像。 相比于狗，猫的脾性几乎就是人的翻版。秋兰淡淡一笑。猫是狡猾而凶猛的生物，它可以跳到半空接掠麻雀，连毛带骨吞下去，只为了让自己快乐。狗却不同，狗是为主人而快乐。 有意思。 苏风塔望着地上的猫，你设想一下，假如猫的体型比现在扩大2倍，那会多可怕。秋兰继续吃着米饭。 幸好那种事不会发生。 苏风塔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猫可以假装怯懦，是因为它们体型太小，猫只是在等待报复的机会。秋兰说完这句话，起身收拾了残羹剩饭。下午，苏风塔离开了家，秋兰再次投入到搜索中。她很小心，翻开的抽屉、打开的柜子都要在事后复位，有些细微处她在纸上做了记号，以便提醒自己。柜子和抽屉里的东西不乱碰，有时见到一些奇怪的物件，但那肯定不是江沃想要的，秋兰也不会因为要满足好奇心而破坏了规矩。在搜索中，他总有个感觉，好像自己身处陷阱，伸出的手很可能碰到警报器，或者类似老鼠夹子那样的东西。产生这些臆测，或许和这座院子的氛围有关。秋兰并不清楚苏家老院过往的岁月里暗藏着血腥和杀机的历史。下集当中，秋兰住在苏家老院，继续着搜寻的工作。几天过去了，一无所获，这让江沃很不满意。江沃提出让秋兰去引诱苏风塔，秋兰敷衍地拒绝了。就在第五天，秋兰在盆栽里发现了异样，她在里面挖出了写着苏卫名字的骨灰盒。 少年苏风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风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风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风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风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 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